OK， 好啦，咁就如果講超級英雄，就我就好水皮嘅啫，就即係叫做近期嗰啲 Marvel 電影睇過啦。咁啊，本身我就唔係咁中意嗰啲特攝片，咁所以就認識少啲啦。咁但係咧就相對地。比較上剛才我講過啦，第一套我睇嘅我自己都唔知係呢個 RoboCop 定係 Batman。咁但係諗下，其實就如果比較上有記憶嘅啦，又可以叫做超級英雄嘅咧，咁就龍珠唔知算唔算啦？不過美少女戰士肯定算。係啊，咁樣就可以話嗰啲比較上英雄式一啲嘅故事啦。咁同埋如果你問呢一類咧，我最中意嘅咧係應該啲魔法少女係比較上重啲嘅。這個叫做內頁那一套呢，即簡單地說就是高達，應該說魔法少女版高達，應該說叫做高達版魔法少女呢，就我覺得那一套就玩得挺有趣的，就是他將這個魔法變成一種科技，然後就完全是一開始你覺得像 Space Opera 多過像這個魔法少女的，那OK啦，這樣，但是就如果講翻啦，就都有啲科學相關嘅，例如有一間英國嘅大學叫做 Leiceste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咧，咁佢哋就俾啲學生寫一啲論文咁樣嘅，咁就每年就出版一系列咁樣嘅嘢咧，咁就裏邊就都有啲超級英雄相關嘅，佢就好多古怪嘢，即係例如有研究過呢一個 Star Trek 入邊嗰啲 Force Field 到底要點樣先做得到啦。咁即係現實度要模仿翻出嚟啊嘛！咁另外又有試過有呢個嚟《Lord of the Rings》入邊，佢哋就有角色呢個 Boromir 咧，就喺佢哋開會，就喺嗰個 High Elf 嗰度講咧，就即係 One does not simply walk into Mordor。咁咧就即係喂，唔可以直接行入去個魔王嗰度噶嘛咁樣。咁但係咧就佢哋就走去計啦，佢哋要大概個距離幾遠？咁然後咧就個要行咁遠咧，佢哋嗰九個人。這個 Fellowship of the Ring 到底每個人是大概每天要消耗多少能量，然後呢那些 Elf 給他們那些Lambus 那些一塊塊那些不知道叫餅還是蛋糕那些東西呢，每塊可以提供到多少能量，即是他說嘛，一個成年男人比較上大隻的如果是重勞動的一天就一塊夠了，這樣於是就計算需要有多少能量，那就多少塊675塊這樣計算的。咁但係咧就關於超級英雄咧，我記得有兩段嘅，咁一個咧就係講蝙蝠俠咧個斗篷，佢有時就喺啲大樓嗰度跳落嚟，跟住咧就哇打開個斗篷，跟住滑翔機咁樣滑走。好啦，咁佢哋就計到底最少個動態係要幾高咧，蝙蝠俠先唔會跌死，因為佢跌咧佢都需要有一個即係拋物線咁樣弧度咁樣緩衝啊嘛，係啦。咁啊就係好對唔住啦，我唔記得咗個數字啊，因為咧佢。嗰間大學唔知點解就我尋日撈咗幾次都撈唔到，我諗住琴日查一查咪得咯，點不知就我應該早少少準備嘅其實，但係咧就我唔記得咗500米定800米咁上下，大部分嘅大樓都冇嘅，咁所以就即係其實你成日叫蝙蝠咁一跳咧就 應該 拍界嘅， 不過冇所謂啦，佢有知嗰支槍可以射就成咗出嚟揈啊嘛，即係所以就。我因為講真的，如果你講我最初接觸點解我記得蝙蝠俠咧，其實套戲我唔記得噶。但係咧嗰陣時打 Game Boy 咧，係有蝙蝠俠呢只 game 嘅。咁我打呢啲 action game 就好渣，咁我係咁喺度死，但我就記得咧係有個射索跟住揈啊嘛。咁所以就佢有呢樣嘢嘅，所以你唔使驚佢跌死，佢個斗篷唔能夠滑翔都冇所謂，佢揈多幾下先咁啫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是、The Flash， 佢如果用佢嗰啲跑步速度，佢件衫其實會點嘅咧？即係我哋想假設佢超級英雄，佢自己身體能力嚟嘅啫嘛。佢人冇事啊，佢承受得到啊。咁但係佢件衫普通物料嚟嘅啫嘛。咁一跑咁咪咁，佢哋就計話，例如如果揾對而家普通嗰啲跑鞋嗰啲咁嘅質地啊，咁咪首先佢一跑咧，咁跑到咩速度以上咧，就對鞋下邊嗰啲膠咧就開始承受唔到噶啦，就開始會過熱就融噶啦。然後他的衣服就去到這個音速的時候就緊身衣服都應該還可以，但超越音速就應該開始是被音壁撞爛，然後就很快就會變成裸跑的另外還有其實他的問題，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頭髮承受不了，這個就不是出自這些論文，這個是 我認識有個人咧，就喺 Facebook 都有貼嘅，佢自己有個 blog 叫做物理 mail 嘅。咁、哦有興趣可以去 search 下。咁咧佢咧就講點解一拳超人嗰、那個。奇旭老師點解係光頭咧？就是、因為咧，用佢哋嗰啲咁嘅速度移動咧，你啲頭髮係受唔住嘅，係會甩嘅，因為咧嗰、那個風力實在太大，係會吹甩啲頭髮。 係 啊，係啊，咁啊，我分享大致上就咁上下 啦。今日就今天正義聯盟嗰條衫要搞成咁。 仲要戴住個頭盔，費事甩頭髮 啊！要保護住啲頭髮。 漫畫裏面嘅解釋當然奇怪啲啦，話佢除咗超，佢另外一種超能力就係身體會有個 aura 啦。 即 係同超人一樣啊 ！That's why 就超超人百五十五唔攞件衫冇曬啦。 我繼續繼續飛。 佢打緊個 tick， 永遠打超，只會爛一件防護件衫冇事。 其實多數都係嘅，佢哋多數其實唔係佢自己本身個身體有啲咩特別勁，佢有好似有啲魔法保護住佢，佢附近某一定距離咧，佢都保護到嘅 咁樣。咁你冇辦法，如果你要解釋，因為由八九十年代啲人用啲物理理論去質疑啊嘛。咁後屘佢解釋點解超人容易飛其實點動咧？ 其實我記得最初我睇應該是卡通的超人咧，佢唔係飛嘅，佢係跳得很高嘅啫。 因為佢初代先的確係嘅，飛係 想壯觀啲。 飛係真係先，我俾你睇嗰個。出北方開始先識飛，超人本身係唔識飛嘅。不 過就 OK。但我細個嗰陣時，我記得即係就係八九十年代嘅時候睇超人。 出北方係六九年。 係啊係啊，但我都見到佢好多都係識飛咁樣，但係咧佢唔係嗰套卡通咧，佢就唔識飛嘅，佢跳嘅啫。 我諗係 唔知幾耐嘅。但係佢八十年代喺明珠台播就 好正啊！ 我記得嗰陣時就睇過有個 Captain America 嘅卡通咧，就笑到你死啊！點解咧？就係咧，佢好似係漫畫 cut 出嚟咁樣，即係咧佢咧就有埋嗰啲星，即係嗰啲人星質嘅，即係佢掉個盾咧就即係純粹係 唔係基本上係動畫嚟。 唔流暢嘅，但係咧佢就例如個盾打中啲人咧，就好似成個拎住塊牌移走啊，跟住個人就突然間變咗做，即係有一個正常樣，然後就下一格咧就變咗做係中招樣，跟住就有個槓咁樣嗰啲聲。 嗰個係初代頭一代嗰個復仇者咧，都係美國隊長嗰陣。但係如果你係超人，佢初初嘅設定啲咁。 但係其實呢一個美國隊長其實係呢一個。其實應該叫做美國隊長，應該是呢一個波多黎各隊長。 嗰個 即係佢做生嚟就係波多黎各嘅。 哦，係，可以同嗰個唔止好多都係美利亞 國旗嘅。係啊， 不過其實話因為美國隊長係一九四幾年嘅，波多黎各嗰支旗其實一九五年嘅，所以其實係其實波多黎各抄美國隊長嘅。 美利亞國旗 就唔知啦。 我呢個真係呢個重置機，哇！呢個真係～ 喂，重戰機嗰本咧，竟然係有講高達入邊嗰啲機，即係啲機械嗰啲設定嘅有一段 係。係咯。同埋佢成日有咧，有個叫設定之王集嘅，跟住有個機械人大圖版嘅，專講大機械嘅。 我依家仲有一至四十幾期， 好鬼正嘅，其實我真係喊我咁 樣。係啊。 咁喊。嗰啲 烏都冇謂。 嗰啲衫咧。 正常咯，就係重戰機。其實嗰陣有幾部複製佢噶。 聽唔到。 好像有幾部複製佢依種書噶， 但做唔住咯。 做 A 級最長壽 係咪跟奇惡牌？ 唔係喎，我揀咗一啲係有特色嗰啲。 因為咁啱呢個成日想讀成， 跟住個有七 個有 七 個創 下，我仲有嗰啲嘅， 我有新條新依套嘢有新嘅。 呢個仲係其實都幾幾收翻嘥個仔嘅， 佢係。好新化㗎嘛呢個樣，同埋好唔合理嘅石飛橋嗰個駕駛員喺埋個飛橋裏 面。啊，係啊，係啊，連埋個女仔連埋一齊飛出嚟。 係啊，係啊，連埋一齊。不過唔緊要，佢哋有超能可以抵上住，佢哋超能者。 係啊，呢部咧啲女仔都好熟㗎。係 啊， 高差啊，後生睇 高差， 嗰啲貼身啊。 身體操 落去 咁樣。嗱，嗰啲更加 實際嘅成績比點解會叫埋？我嗰陣時個卡體操服出嚟嘅時候，我同埋套卡都係 即係類似嗰種體操服咧，應該跟住 最緊要叫醫生。 呢個 就 係 嗰陣時新加坡出嗰啲嘅。 連接嗰啲 本來 醫生都係你做翻，因為 OBA 嘛。 但係你竟然揾到張相，我琴晚想 search 嗰張，都有啲大膽嘅計 算啦。上嗰張東方人嗰啲相， 我嗰時睇個眼 動畫，我都想都曾經 search 過，但揾唔到。 我 睇 過呢個題嘅，嗰 個嗰時呢個就係嗰陣時新加坡出嗰啲， 有出過啲張同 Super Hero 啊， 萬萬萬萬，但係佢用繁體字嘅。 嗰陣時新加坡仲用緊繁體字， 佢哋後屘點解？ 咁後屘真唔得嘅， 九十年 代你又 喂根本美國漫畫又好，日本漫畫又到要踏入九十年代尾已經 沒有了，開始渣 咯。 咁 係唔係？ 超人 叫 冇 超人， 佢原來 佢 原 來嗰陣時無線個卡通咧係叫漫畫嘅，裏面先叫超人嚟嘅。 哦，即係萬能勇士裏面係叫漫畫。 叫超人，但係 萬能勇士係叫超人，因為有個神人太保啊，咪又係。超人 係黑白片年代嘅第一套超人， 同埋嗰陣時真人版嘅潛水又係咪叫做深海勇士？ 唔係，深海勇士係一個叫 咩？ 唔 係 即 係唔係潛水嚟㗎？咁明珠台嘅潛水係真係叫翻潛水？ 潛水冇出過動畫嘅， 咦？唔係有個真人版嘅咩？ 嗰個叫 Maverick。 哦，嗰個唔係潛水入嚟嘅， 唔係 係啊，深海勇士，嗰個就係嗰個係潛水入嚟嘅， 嗰個唔係。 但係冇原著漫畫嘅嗰啲 咁嘅 樣， 即係好獨立，好獨立啊！ 係因為嗰個年代有好多呢啲， 係我話嗰個深海勇士啊， 嗰個年代好多呢啲咁嘅超級英雄式嘅一， 我嗰個又係 金剛同埋 神 神啦， 神神 嗰個 好勁， 包括兩年啦， 係啊， 仲出過兩代，一個 係手機 嘅，一個真係分 賣。我本來都研究 咁誒，亦都出過一啲 選擇 嘅。 但係嗰個真係好似潛水入個， 仲有一個叫，仲有一個叫咩？ 但係我呢個 仲誇張嘅車， 選擇嗰一代啊，嗰一代點啊？ 另外一個，如果我記好似叫咩嘅問題咧，係人嘅力量佢可以透過影相都可以 好快嘅， 可以好高調嘅轉頭。嗰個年代仲好多英雄 嘅，都唔 係講話。 我到依家先知道嗰套原來唔係潛水入嚟。 你都相信70，拍出啲 S 型 size 咧，你會見到好多依類咁好奇怪嘅。 但係我唔知點解 嗰陣，即係嗰陣時佢哋唔興將漫畫改編嘅。 我呢個都係。 你無論根本係小説 1999， 因為咧迪士尼小説嚟嘅。 哦，但 係漫畫係咩？ 朱亞斯迪啊嘛。有牌係。 當然，小説入邊話 先得出睇到啊。 哦，佢阿基拉嚟嘅，空隻手係槍嚟。 哦，嗱呢只，哇即係。 佢一改就係加咗支槍同埋機械槍。 哥布拉咯。 啊，哥布拉嚟 嘅。嗰支槍啲，佢識轉彎。 啊，佢係佢除咗一隻機械手，佢掹咗隻手係可以變 形。哦，可能哥布拉嚟抄佢咯。 我肯定哥布，肯定佢比哥布拉仲好。 係啦係啦。 我哥布拉都十年吸收咁多味道嘅。 甚至有啲武俠小説都試過有個，好似温水乾啊。崩咗隻假手，跟住又係把劍又係類似 咁嘅嘢。好多都係互相抄嘅。美國金融我睇過咯，咁樣我肯定唔信。 哇！ 咁多嘢相似。 崩手成出嘛？ 啊！ 喬峯嗰段就係伊迪亞斯講嘅嘢嚟㗎啦。係 啊，入邊都有啦。其實你嗰陣時，甚至蕭芳芳都拍過套《蝙蝠女俠》㗎。嚇！ 你 殺星啊嘛？ 係 啊，裏邊係真係蝙蝠俠，仲叫芭芭拉喎，好識。 係喎，入 當然蝙蝠係中式蝙蝠啊， 即係嗰啲揮春嗰啲嚟， 一件浪袍嗰啲， 哦， 嗰個啊，一件 嘢服鼠， 一件應該係扯帽衫咁嘅嘢，就基本個造型一樣， 武裝定時裝㗎， 時裝。 我記細個 女殺星定用面殺星咁就啱嘅，但係 YouTube 有， 有冇印象咧？細個未出台嗰套。叫飛機航綜合啊，生化個綜 哦係啊，就會睇到新版 嘅，有新版啊，嗰度好經典搞笑啊，因為外星人俾佢三個咧，佢唔識用有冇說明書喎， 因為佢係俾個說明書佢，佢唔見咗， 嘅係啊係，哦，不過要慢慢 先嗱，咁咧今日其實個活動咧就去到6:30嘅，但係如果大家即係上晝先嘅話，其實冇乜所謂嘅。 咁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環節，非常非常之重要啊，要收貨金，係啊，係啊， 好， 大家下次 做咗呢樣嘢先， 隨緣落座，隨緣落座， 喂，冇散紙又唔可以過場， 係 OK， 擺 落 去啊，係啊係，擺落去啊，擺落去 啊，得得得。 所以佢話有齊咁多個啊嘛。 OK。 不過以前人討論都係㗎啦，即係話如果 Face Night 你 call 嗰啲英靈，佢 suppose 係你虛構都得㗎嘛，即 係。係啊，當然 啦。你啲只要夠多人崇拜佢就得㗎嘛。咁於是就話你如果要出呢、這、一個即係要召喚英靈嘅時候咧，應該攞隻 Avengers 嘅貼擺喺度咁樣。 即係英靈係咪即係人類嘅精神力啊？ 佢應該係啲古代英雄啊、神話嗰啲人咁樣。 你睇過內容，應該有睇過《魔法少女小圓》。 雖然我有睇過漫畫，我冇睇動畫。 啊，動畫， 其實要俾個漫畫 睇睇啊，動畫。 漫畫 係後期嗰啲嘅啫嘛，都係。 用啲 但係其實個 story 係呢個 Groundhog Day Loop 啫嘛。 其實就係從佢傳到大家。係 啊。我知道佢 Groundhog Day Loop 咧，就即係其實好耐歷史啦。係。佢最初有即係。 你不斷要 重複一段 時 間，係啊係啊，然後就入邊啲人就開始試去改變嗰啲，即係發生嘅事咁樣。 哦，即係 time 嗰條橋其實好耐都有嘅， 好耐啦。 嗰時沙雕即係有電影都係話咧，每一日都係有一個重複嗰一日。 我講呢個 Groundhog Day 就係佢就係因為有一套 Groundhog， 所以佢就咁樣叫咯呢一種。 哦， 但係佢唔識玩啫，你俾我啊，唔使都過幾多次嘅咋，係好快。已經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嗰個 係啊係啊。 首先咧，佢可以停止時間啊嘛， 係啊， 你咪停止時間去美國總統嗰度撳佢嗰個發射核彈嗰掣，係改變佢嗰啲密碼嗰啲，即係將佢個坐標 set 咗去個魔女之翼嗰度， 係係。 因為佢 loop 咗幾次之後，佢已經魔女之翼喺邊度出嘅位置已經知道啦嘛， 係係。 咁跟住係魔女出現，核彈射到炸咗個魔女。然後跟住炸唔中嘅咪 time loop， 跟住就再射個再 loop 再炸，跟住好快咧就喺小圓手嗰邊，即係唔使好快炸死佢啦，係咪？ 但係個核彈要附魔先至可以射到。 唔係，佢開槍都打死啦。即係佢哋個世界觀係嗰啲魔女係可以用物理攻擊打死㗎。 係係。 係咯，咁所以你要用核彈打死佢係啊。 係啊係啊， 所以係 你，因為你入多個結界就可以物理攻擊啊嘛。 係咯，咁你咪簡單地講就係，如果佢魔女之翼唔會開結界啊嘛，咁你咪求其捉只另外一隻魔女喺嗰度開結界咪得咯。你同時開始做嘅啫嘛，咁咪嗱啦，恰啦，即係核彈飛彈，結界，即係啱啱就包住核彈喺入邊爆炸，跟住魔女之翼入邊其他嗰啲魔女都死曬。 我就係睇到一個漫畫，世界漫畫，初打唔贏，後屘我就初高達打唔贏，我哋開下次開天然突破，今次贏。 唔使一發射彈，就搞 掂。一係心路明嗰下佔嗰啲，你都唔知佢信我。我叫我做乜？ 好好啫，你睇我睇唔曬。 係啊，即所以日本某啲嘢，即美國整體係正常啲，冇啲特別硬啃嘅。係。但係日本有啲真係幾硬。所以某程度上，福音戰士都幾難啃㗎。 佢唔係同我， 即 係 的確送俾。 當然， 我 仲要直出正常 action 嘅可以嘅， 直出佢。 但係佢背後講嘅嘢其實都幾奇怪嘅，你講一個自閉性嘅人咁你真係有時 類型多咯，好似美漫都唔係日本類型多。 只係香港流行係咩？其實好多嘅。 咦，其實有即係唔止貓王 DC 都仲有好多。 有啲講人性嘅，有乜都有喎。其實不過主流佢都係 hero 之外事實。其他啲通常都係俾啲少數嘅，例如 DC 佢有另一個叫Vertigo 啦，係講一啲神怪啲、人性啲嘅嘢嘅，啊，同埋黑暗少少嘅，其實係有呢啲嘢嘅，只不過佢係少數。例如 Sandman 咁樣，佢其實講好多神學，有講啲人性，有講啲，咁變咗，但係嗰啲你更加唔會睇得明。 你要仲諗唔俾扮除咗佢呢啲之外，仲有啲報紙漫畫。 嗰啲笑啊！嗰啲食物漫畫 類似日本嘅泰啡咩美食啊嗰啲都有嘅， 有一樣有，全部都有， 都有嘅。 政治漫畫又有，你唔係淨係一部書啊嘛？啊， 我即係每當睇嘅時候，外國都仲有好多啲漫畫， 好多㗎。 係啊， 只不過你香港真係好少見。 香港唔會出一啲嘢㗎。 亞洲都難睇到啊！ 好難㗎，你不過美國漫畫咧就好在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嗰啲上網有啲免費睇。 到佢喂，而家真係電文做咗電文佢呢個，保咗好多年，但係 佢有，但係佢而家唔好，少數嘅故事有，即係例如你知道啲好舊嗰啲林家輝包連超片啦，佢哋係真係由頭到尾一路睇齊嘅。咁但係咧就好多新啲而家做嗰啲咧，佢就嚟緊第一部 劇咯，或者喺街嗰度。 例如 Marvel 咁有五十幾 部 嘅， 一層咯， 你今年冇。 係， 咪搞唔好。我最諗， 但係都有啲係借漫畫嘅， 之前都有做嘅，係 啊，我睇過有借啦，我睇過呢個肯德基夾呢一個綠燈俠嗰一套啦， 好貴嘅。 得啦，我轉翻過嚟啦， 將所有經典呢個係 Crisis， 大結局嗰頭嗰個封面啦，呢個神奇俠第一期嘅封面啦，呢個 Witcher 嘅封面啦。呢個 Tales of Suspense 嘅封面啦，呢個 Hot 第一期嘅封面啦，呢個 Crisis 第十二期嘅封面啦，呢個 Secret War 二嘅合訂本嘅封面啦，個個都喺度打沉心。 嗰陣時係咪而家本望翻 B 級嘅 ？B 級 唔係 B 級係個名帶自己出嘅 ，B 級係 正版，我正版啊！ 我正版， 你唔係正版啊 ？B 級啊嘛，你講 人 神 老闆。 A 級 係 A 級係冇攞嗰啲版權㗎嘛，因為係啊，但係 B 級係 Bandai 自己出嘅，佢係俾，但係佢唔係 A 級呢一類嘢嚟嘅，佢係佢出佢哋自己啲模型嘅，即係佢例如你見到佢啲高達模型咧， 即係自己產品。 係啦，高達模型唔係啊，佢仲要重點 B 級係雜誌為主㗎，佢係例如有好多嗰啲冇出到 MG 啊 HG 嗰啲咧。佢就出嗰啲改建嗰啲，佢就 B 級嘅。 佢有自己出改建嘅？ 佢有自己出改建，香港真係冇可能。 奇怪啲 cos 啊嘛， 真係，我哋嗰啲全部都係播啲韓國仔啊，我哋。 但係例如呢一個GM Cyber Two 咧，一路去到近期先出啲 GMG 咁啊，但係其實好多年前就係喺 B 級嗰度出改建咧，改到咗。同埋佢唔係淨係出改建嘅，佢另外仲有出啲手辦嗰類，但係 B 級就出 緊後一期。 其實佢寫兩期都係本書嚟嘅。 佢有，但係 有排 後排咁嘅嘢出，即係反而嗰本書咧， 佢會宣傳啲 咯，宣傳用 嘅啲好睇嗰啲嘢咯。 例如佢有呢首 翻曬即 係至到八五年嘅嗰啲回合嚟嘅銷量，即係由呢一個高達嘅 肯特基 嗰啲基本款嘅 Turbo X 啊 ，Set Up 啊。我 死嘅同事都有啲 game 輸彈起嘅同事喎，好似係。 啊， 其實冇錯。係咯，其實 game 輸彈。 喂，同埋嗰陣時開始另一樣嘢，另一樣嘢就開始轉。 好大摩擦，可唔可以？ 哦。 即 就是、新版 的。你講嗰個啦，以前我 誒仲有喎，啊係啊係啊，綠燈俠同埋 Flash 都有佢夾噶嘛。 哇！犯罪集團，美國正美國犯罪集團，即係邪惡版嘅正義聯盟。 哦。 佢同黑暗嘅反派合作。去買啲美精美勁重嘅燒雞。 喂，嚟緊嗰度沙生唔係關唔關同唔同埋嗰個世界㗎？同 一個世界，但係佢係獨立性嘅。 哦，但係 唔係佢，我諗佢係睇餸食飯，如果 OK 先擺埋入去咯。 哦，睇下佢受唔受歡迎先咯，唔受歡迎就睇。 但係 開啦。 但係阿摩嗰個又係另外一個一樣嚟嘅。 但係都係華納㗎。係。 嗱，所以唔係淨係英雄打㗎，你呢啲都可以㗎。 即係好似好多年前呢一個福爾摩斯同埋呢一個雷朋三，即係嘅嗰啲小説咧，係雷朋嗰個作者走去最初就寫咗福爾摩斯入去自己故事度，跟住因為法國㗎嘛，咁然後跟住咧， 英國， 然後英國福爾摩斯個柯南導演咪鬧，即係嘈佢咯，咁跟住佢就冇咗福爾摩斯個角色，佢本來叫 Sherlock Holmes 啊嘛，咁佢就出咗個角色叫做 Sherlock Holmes。 係，你啱唔記得？ 咁然後你就告唔到佢啦。咁然後咧，呢個仲要係傻仔角色嚟嘅，即係女朋喺度，佢就扮曬偵探去查佢，但係永遠查唔到。 擺到嚟串你又吹 咩？係啊，即係你嘈我啊嘛！即係本來出嗰都正正常常係偵探去查佢嘅，咁但係後屘咧佢就你嘈啊嘛，咁我咪冇咗呢個角色帶過 去咯。但係呢種角色係日本人最 buy 嘅，套套都有。 係啊係啊係啊，傻偵探啊！ 係一定有嘅喎。 但係佢多數係傻警察。 依家係啊係。 就係 media 先見 入 三 仔王，但係最初其實有個怪獸王係小説嚟噶嘛， 小説，但 係冇啊，電影好似 冇 嘅。 你講到 誒，大概唔知十幾廿年前出過呢只條片咧，就真係叫做雷朋 vs Sherlock Holmes， 呢個就攞咗一塊做 3D 嘅 3D 機，你就做福爾摩斯就一路去查雷朋，但係咧。我覺得就係問嘅，因為咧，你為咗隻機密故事咧，你一定你查得到都好咧，你一定買咗一個，佢一定 收。一定收得啦，叫 佢一定收得啦，即係佢最多偷唔嘢，佢就得啦。 哦，係咯。 我冇打爆，因為 好話三世 嘅。三世嘅古仔同一有冇關聯？ 冇關聯。 加加埋加。 係啊，雷朋三世純粹係呢一個宮崎駿搞出嚟。 係啊， 宮崎駿仲有出緊㗎喎，而家呢一年一 半年半年。哦，咁但係最初係搞嘅， 嗰個應該原來宮崎駿搞嘅， 冇犯罪心理 學嗰個機械人啊， 嗰個可以啲。 反而呢個錢利院最近 Twitter 係咁喺度玩，唔係最近添啦，出玩好耐㗎啦。佢就一路玩呢個雷神三世夾呢一個，例如天空之城啊，夾呢一個動物朋友啊嗰啲咁樣。 夾 得啦，咁玩呢個朋友啦。係啊，因為我 Twitter 有 follow 過千里醫院啊嘛，千里醫院唔知你識唔識啊？有個日本畫家咧，佢就例如畫呢套漫畫科學啊，畫呢、這、一個，但係佢自己本身有中意啲 superhero 嗰啲嘢嘅，佢例如玩個咩草蜢俠啊咁樣嘅。但係佢搞笑係全部都係搞笑嘅嗰啲，即係佢點搞笑法咧？例如咧，佢就好似蝙蝠俠嘅，擺明完全係玩蝙蝠俠嘅，但係咧佢就係草蜢俠。但係你一講草蜢，你梗係唔認出人啦。但係佢唔係完全玩蝙蝠俠嘅，佢架車咧係點樣咧？佢就可以自己整個傭咁樣咧，就包住，跟住就即係佢停車，跟住揾個傭一包住自己架車咁咧，就人哋偷唔到車，但係佢就啲人會嚟嘗試偷佢架車， 個電個電嘅，我即係超人之死之後啊嘛。 佢後屘再進化咪變成咁咯？ 哦，即係藍電啊嘛。 係啊，控制 EMA 嘅。 喂，咁多位走先，我因為有飯局，你哋慢啦，繼續啦，繼續享受，繼續享受。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唉。即係錢嚟冇乜打鬥。香港人識得少啲咯， 佢個基本曬。 漫畫科學係香港唯一出過嘅佢一個作品。 嚇、啊！真係出過㗎？係 啊，漫畫科學，佢其實係學完佢俾呢個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嘅。 哦，就係呢套。 有三本唔同嘅雜誌， 即係你睇到你睇唔到我係 fans 嗰個女主角㗎嘛？ 教啲科學知識咁樣咯，跟住唔好睇小俾小學生聽啦。佢哋嗰啲例如講到呢、這、一個睇嗰啲能量點樣落嚟嗰啲咧， 上次係咪 啊？我哋個 A P P 喺節目嗰度 講 嘅， 香港嘅 回 覆 嗰個 Unlock 嗰個 App 嘅節目巡禮啊， 即係喺我望去， 我 有就咦，有佢真係拍到十兄弟出嚟，真係向中間嚟講個角度去玩喎。呢個係正常人有咁嘅超能力喺電車嘅嗰個事嗰度玩嘅十兄弟喎。 唔止都係咁嘅，我哋係講大電車搞咗好多年㗎啦。而家你搞起咗， 卡數近啊， 即係好似有事有嘢想搞翻，你點樣啦？嗰陣時又 對 你真係 哇！衛星一定冇打外星人啦、啊，咁之類。 佢話冇嚇， 寫個名俾佢睇邊部咧，佢就話你唔知唔好扮代表咯。 衛星係好多外星人。 衛星你根本上到後期，大部分都係外星人。 係啊，已經列曬幾個打外星人嘅咩，同埋屁工擋光線武器嗰、那個段俾佢，佢都仲話你唔識冇亂講。 嚇！ 即係擺明挑機咯！ 呢個世界有啲人即係證據擺喺佢面前都話啲證據係假 嘅。咁佢咪搬龍珠嘛？喂，你講到好似龍珠咁，幾時講過龍珠？氣功黨係你諗龍珠啫。氣功黨嘢，喂，男性一團都係氣功嚟喎。 你收 龍珠 咩？ 收 我哋度。 佢再後期啲嗰啲作品咧，就講靈界多嘅。 係啊，初期 佢呢個咧係。 唔係最初就似有還無，講明外星人嘅，你當佢超能力多啲嘅啫。 小説嚟噶嘛，其實係 古代嘅。第三部開始，第三部就係外星人，開始係外星人。 哇！直收， 拉後面。 即係所以咪，所以我揾節目同埋質疑你挑機，我而家有冇睇過維斯利嘅？ 維斯利其實初期嗰幾本咧就唔係咁科幻嘅，初期嗰幾本。 武俠啊，歷史 嗰啲 咩 鑽石巴啊，地底 嗰啲係咯， 都係武俠嘅。 其實好武俠添， 係啊，好武俠。 你話埋先，你冇講氣功嘅， 佢有一度唔知俾人 跌 喺度。 講氣功喎， 係咯，佢有講氣功，佢有講外星人，佢寫 明 寫到明嘅，佢竟然可以挑機話，誒冇啲咁嘅事發生過。 佢有一度誒，異世界生活，有一度佢。俾唔知幾多人打嘅時候，好似人哋好快見唔到佢 嘅， 哇！佢直情講小説嚟嘅。 嚇？即係 T V B 咯，我見兩間過嚟。喂，點樣 T V B？ 我 fit 分析過就好 T V B 誒，你上到去成個覺得佢最去咗。 哇！唔裝啲飯過 嚟。即係坐喺度食嘢嘅人係菲律賓人，賣嘢嘅人係菲律賓人，跟住零零丁丁有幾個係菲律賓嘅。 咁啊，即係 我都走啦。我見親喺中環嗰間都係菲佣幫襯嘅。 但係 我 唔係食佢雞，我食佢嘅漢堡。個漢堡就麥當勞級數，但係價錢就 double 嘅當級數咯。 喂，點樣？大家一陣仲聚唔聚？ 我就要走啦，我要走啦，我走啦。 係啊 ，OK， 先啦。使唔使搬台啊？使唔使要搬埋？ 唔使。好，咁今日就咁啦。 喂，呢個機係。